长成了艳丽，你是贞观的传奇，我在攻城略地寻找指引。天赋无从贩卖，无尽天真淘汰，现实残酷对待，坚强才能硬到现在。万年后的成败，衣服早已定案，身体总会腐坏，写下不朽的存在。用牺牲换来黎明，迎接灵魂的共鸣，轮回几个世纪，太远的距离，唤醒不哭泣的心，关上迷惘的眼睛，我听见灵魂的共鸣，管不住我的原因，你也痛快的回应，这朝时空的交响曲。爱到世界沉默，男孩弹奏寂寞，谁还唱着，谁还唱着，谁还唱着歌，擦微笑不去辩驳擦，观察不去争斗擦，手指没有停过，是因为梦想没有崩塌。勇气成花来黎明，迎接灵魂的共鸣，轮回几个世纪，再远的距离。